年放放放，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24岁生日季诵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诵读征集正在进行当中，很多听众都向我们发来了他们诵读的剧本片段，下面一起来听由刘元新为我们诵读的窝头会馆的台词片段。 小苗子，紧着咳嗽就别吹了，本来就是个痨病咳子，你就不怕吹吐了血吗？大妈，我可听着上不来气儿了啊，我都快吐血了。我说大兄弟，您那呵呵呵笑什么呢？吃膏药了吧您？我吃黑枣了。您瞧这字儿印的一粒儿一粒儿，像不像黑枣？我瞅着他们我就想乐。那甜枣都告诉您什么了？国军，咱们英勇的国军在东北又打赢了。新鲜，他们什么时候输过？哎，明是脑浆子都让人打出来了，顺着腮帮子直滴的，只要一上报纸，嘿，感情是露着脸把子庆祝胜利，人家扎堆那舔豆脑呢。玉婆，搭把手来。 哎哎哎， 嘿嘿嘿，干嘛呢您这是？对不住了大妹子。翠兰姐姐，我就看不明白了，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呀？ 我不着急，您也甭着急，慕容妹妹，我这就给您捡起来。别别别，我来。 您那肠子掉地上了不爱的，我们这膏药可怎么办呢？ 瞧您这话说的，猪肠子掉在地上不爱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我自个儿肚子里不是？ 您甭客气，您就告诉我这膏药沾上土磕了怎么使啊？它给谁使啊？ 谁腰疼给谁使啊？这不是敷药的吗？ 啊，我们拿出去给人使，再搁着人家，人家不给钱也就罢了，万一要讹我们一道，我们找谁讲理去？ 找我呀，您让那孙子找我来，您让他讹我来，谁怕谁呀？想他们变着法的讹我，他老了。 以上就是听众刘元新投稿的诵读片段，在下一时段，也就是21点播出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将播出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诵读的窝头会馆片段。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到北沙滩车多，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收费站车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蔡胡营桥到新发地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要打开经典之门，带您领略文学经典中的魅力。其实文学经典的品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打开方式，有人诵读，有人吟唱，有人把文学名著中的文字变成了音乐，变成了好听的歌曲。那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新读书 APP 三人行必有我书的节目策划梁子，欢迎梁子。好，还有一位呢是北新书局的编辑赵太光啊，欢迎太光。来，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啊，二位再打一下招呼，梁子和大家打个招呼。 行，那我下面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哑剧怎么样？ 那不成，那您把我撂这儿了、啊。 我相信观众们能够感受得到的。 是吧？你的肢体语言，我们这节目还没有视频，以后得给你开一个。 没有，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米夏老师这个打开文化之门的这个节目现场， 对， 让我们一个门外汉来领略一下这个直播的这个感受。 来，我们家大门常打开啊，文化之门人人都可以进。还有就是我们北新书局的编辑赵太光啊，也叫寸头哥是吧。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今天呢你看梁子这么的谦虚，因为我们的主咖呀，我们今天请的是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也是跨媒体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啊，北新书局的负责人，但是因为家里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启航老师啊，这个特别好啊，朋友特别多，说那派我两个小兄弟来吧。所以今天呢，二位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要跟您聊聊文学经典，聊聊品读文学经典背后的那种文化故事和文学意境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走进一首诗。这首诗呢，其实和现在这个时令呢正合适，现在是春和景明的时候啊。今天下午我们节目也是在法源寺举行了第一次落地活动，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啊，鲜花次第开放的时候，人们就特别有诗意，愿意朗诵古诗，愿意吟诵经典。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首诗，这就是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啊。钱塘湖就是指西湖。那白居易呢，他是中唐时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是一个最会讲中国故事的诗人。那在听完下面这首歌之后，我们要出一道题啊，是和这个诗有关系的。我们来听听这首诗呢，来自我们今天没有来的主咖这个启航老师的歌曲，就叫《钱塘湖春景》啊，《钱塘湖春行》。他用他的歌声，用他的音乐去表达对白居易这首诗的诠释和理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然后您再想想关于这首诗啊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啊。我们一会儿给您出一道题关于这首诗的。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启航的《钱塘湖春行》啊，他写的就是白居易当时在西湖做的那首诗。我们的互动题目上半时段啊，给大家出一道题，白居易是中唐时代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那我们的问题是，白居易在写这首《钱塘湖春行》的时候他有多大年纪了啊？一共有四个选项，A. 而立之年， B. 不惑之年， C. 知天命， D. 人到七十古来稀。这个您得查一下，然后再算一下，就能得出答案。 要是我知道，能不能抢一份礼物？ 我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您一份啊，但是你没有权利和听众一起抢礼物啊。如果您答对了的话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我觉得启航老师在歌里真的，展现了那种西湖的春景啊，那种鸟鸣，那种杨柳依依的感觉啊，这个婉转周究啊。今天主咖没来，我们依然要说说这首诗，说说白居易这个人啊。白居易为什么他说他是这个中国故事讲的最好的一位诗人啊？因为他的诗特别的浅白。他这一辈子呀，做了大概3800首诗。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李白和杜甫加起来总和白居易是他们的两倍还要多啊，当然没有乾隆写的多， 乾隆写有40000呢。 对，但是白居易的诗和乾隆的诗，就俩人这诗不可以一块说啊， 对对， 不可。 乾隆那个40000应该是在打麻将的感觉，可能 很多人的捉刀代笔是吧，一片两片三四片，就和白居易不可同日而语啊。白居易他的那种流行程度，就是包括就是当时 外国的人，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呀、啊，当时他的粉丝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多的。人们接受他那种讲故事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读《琵琶行》的时候啊，你没有说哪一句你看不懂，或者是有一个词你看不懂，但整篇读下来你是完全没有障碍的。而他距离我们已经有1000多年了，是吧？ 是。 嗯，我们可以说说这首诗它后面的这种文学意境，还有文化故事。启航老师唱的是《孤山寺北古亭西》。但是很多朋友说贾廷熙吗？嗯， 对啊，我觉得以我的理解，这个应该念贾的。但是启航老师，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当我谈书时，我唱些什么》。 嗯， 这里面也提到了这首诗，他也写呢，这个第一句呢，孤山寺北，贾廷熙中的贾呢，应该是读贾的音，但贾这个音呢，唱出来啊，总觉得有点加声， 嗯， 不好听，唱成古呢就顺了，所以呢。启航老师在这个歌里呢把这个甲唱成了古，但是我们赵老师说呢，好像他上学的时候这个字好像就是念古。 赵老师您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 哦，上 那时候我还刚出生。 对对对， 上上世纪啊。那时候老师 那会儿的那个中学的那个语文课本里头呢就有这首诗 啊， 而且当时这个语文课本里专门特意备注了这个字要念古， 要念古啊。 对， 嗯， 至于这个背后的原因，我有点模糊的印象，好像说这个亭子呢是当地的这个商人凑钱建的，所以就说念古。可能现在有更精细的考证了，就可能就恢复他这个贾了。 好像现在所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叫贾全的人。他出钱盖的这个亭子 叫甲醛哈， 对， 哦， 对，可还挺污染，还挺严重的， 超标。 但是幸亏是个户外的，是吧？要是户内的， 挥发的快啊， 对对，可能不太好。 嗯，咱们以后可以请程毅和语文老师来说说啊，到底是念古还是念甲啊？这首诗描写了春天的这样一个景象啊。刚才其实启航在唱的时候，他有一段也是这样的一个吟诵啊，就有那种。一边走一边吟游的那种感觉在里头啊。 对对，这首诗好像启航老师之前也跟我提到过，说呢，就是有一个大学教古文的教授问说，哎，这不是古人唱歌的调子吗？ 嗯， 怎么会是，就是被你学来了呢？ 哦，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启老师非常的自豪，觉得这个事情，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就是确实他是在用古调来演绎。当时的那种感觉，就像您说的，就好像是白居易真的在西湖边上行走，然后眼前所看到的这种景象一样， 就是其实我想到了苏东坡啊，就何妨吟啸且徐行的那种感觉，就很洒脱的， 对， 就是一个文人的那种 云淡风轻 啊，对，那种感觉，就回首向来萧瑟处那种啊，然后我在西湖边上走，看到了春景，我特别的愉快啊。大家可以通过他这首诗的只字片语，你猜一猜，白居易啊活了74岁，你猜他这是什么时候？他是在青年时代，还是在中年，还是在？年老的时候写下了这么一首诗，孤山寺北古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然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春泥啊，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啊。你揣测一下这个笔触背后他有多大年纪， how old 啊，是一小鲜肉啊，还是一大叔啊，哈、啊、 我觉得这首诗里透露出来的这份从容啊，应该不是特别年轻的， 30而立还不够。 对，我觉得那时候的阅历可能还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啊，人总有一种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当成老人的心态，年轻的时候说的事儿都非常的大， 就为赋新天强说愁嘛， 对对对，只有到了岁数到了一定的程度了，才能有这份从容，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当然肯定不会是他74岁以后写的了， 那是代笔、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岁数应该也不小， 起码得40-50吧。 对， 你要选你就选 B， 不惑之年或者是知天命，是吧？ 对， 我这里没60啊。 哦，没有60啊？哦，那 60不是耳顺吗？ 对 啊，你想选60是吧？ 没有，主要是因为刚才我偷看了答案，所以。 哦，大家可以偷看开卷的啊，我们听。听众，你看刘伟说的是知天命之年啊，他说50吧。苏卫东啊，我们今天下午丁香诗会的时候还见面了，还有一首小诗啊，一会儿和大家分享一下。他选的是第四个，就是 哎，也是知天命，就大家都觉得他差不多是五十啊。但是万波说了，米夏好，嘉宾好，我猜白居易啊年龄他应该是七十岁写的，七十岁写的。 七十岁，不太靠谱。 然后万波也特逗，他说我同时我也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彷徨》。他说雪花飘飘飘，漫路摇摇摇，心绪渺渺渺，鸟儿叫叫叫。来，二位点评一下怎么样？ 哦，我觉得不错，至少字数是正确的。没有看不起这位听众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诗词呢是传颂经典的一个很好的入门的地方，因为它非常优美。可能呢大家如果刚一开始的时候要背诵一些经典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诗词是最好背诵的。因为它的韵律，它的平仄，让人读起来非常舒服， 对， 同时也很容易记住。就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种的，就是它不仅写的非常棒，而且它会让你基本上听一次就会记住了。 对， 像刚才这位听众写的这个呢，我觉得也满足了诗词的基本条件。就是写的很优美， 对呀， 然后也很好记。对，所以 压的是凹嘛，是吧？飘摇秒叫，是吧？ 对， 这个我觉得呀，是不是一个诗人不重要，就是我会写诗，当然你会写诗很好了，我不会写诗，可是我有颗诗心，我见到什么我就灵心善感，这个也很好，是吧？ 对，就是可能自己像我这样的，可能长得不太美，但是有爱美之心还是好的。 你可以多看看赵老师。你不要自卑啊。我们可以说说启航老师啊，因为你看他这首歌的这个，我们是外行人啊，你听听他这个配器，一会儿让二位给揭秘一下，他都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这首歌有了这样的婉转周究的这个音响，大家来听听啊。可以揭秘一下啊，他就是当时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用了什么，好像还往了水罐里装了水，是吗赵老师？ 对，就在这个曲子的这个就是靠后的有一段啊，就是有那个打击乐的那种声音，其实呢它不是用这个一般的打击乐器奏出来的，是当时呢强老师往一个这个大肚小口的坛子里装了半罐水，然后用那个手呢在这个坛子里搅拌，然后呢有水声，同时呢在击打这个水罐的这个罐壁啊，就造出这种打击乐的效果，是很比较独特的吧。 对，钱塘湖春行，我们再来听一会儿。这首歌确实很契合现在的节令啊，春花盛开，钱塘湖春行描写的是江南之春，现在是我们北京最美丽的春天啊，很多花都进入了盛花期。其实刚才二位嘉宾也说到了白居易啊，这位特别有魅力的诗人，但是他生活的时代和李白杜甫没法比啊，他是中唐时代，已经是安史之乱之后的了，但是他接下了这个盛唐时期诗歌的这杆大旗啊，创作了很多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他的诗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通俗易懂，为很多当时外国的这个粉丝所接受和追捧。当时啊他死了之后，那个时候是宣宗在位，给他写了一首诗。他的这个诗能达到什么样的通俗程度呢？宣宗有一句诗是这么写的：童子能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就是大 人小孩老少皆宜，他的诗传唱度是非常非常广的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呢有一个军使，就是有一小官啊叫高霞玉，他当时就想买一个歌妓啊，但是买呢他有点抠门，但是钱出的比较少，出的少这歌妓觉得面子上都挂不住是吧，这歌妓就跟他砍价说，那我能学白学士的这个长恨歌，我能唱他那长恨歌，就凭这一点你也不能是这个价买我。就可见当时他歌曲的这种流行程度啊。当时白居易在更老一点的时候写过一首小诗，非常的浅白，叫问刘十九。如果当时白居易有朋友圈的话，他一定是把前两句照成照片，这个诗大家肯定听过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绿蚁新醅你可能不知道啥意思啊，就是这个酒上面有绿色的泡泡啊，当时可能一种酒的制作工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咔照一照片。这首诗叫问刘十九嘛，下面就艾特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十九，刘十九啊，这天这么冷，你晚上要不要来？要不要来和我一起喝一杯啊？就是这是他给他的这个，因为白居易是河南人，这个刘十九是他的河南老乡，他在约自己的河南老乡，然后写下了这么一首小诗啊。虽然很短，只有20个字啊，但是非常非常的有韵味。那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今儿我们讲的是《钱塘湖春行》，《钱塘湖春行》，你猜是白居易多大年纪写的？我们现在让这个梁子已经偷看了答案，等梁子给揭晓一下答案啊。来， 答案上是写的50岁的时候，也就是。知天命的年龄。 对，其实这首诗写于长庆三年，就是823年，就是算起来那个时候白居易大概50出头。 对，所以跟我的分析是一样的。 对，他50之后他已经经历了这种人生的起落啊，所以很多东西他可以看淡，他可以从容。所以要恭喜我们的刘伟、苏卫东、韩志都答对了。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经典之门，一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命里常惊喜，就能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经典之门，带您领略文学经典中的魅力，带您一起去品读文学经典。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新读书 APP "三人行必有我书"的节目策划梁子，欢迎梁子。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还是我，还是我。 大家能看见你啊。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北新书局的编辑赵太光，欢迎太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共同走进了一首诗啊，一个诗人，还放了启航老师的一首歌，就叫《钱塘湖春行》啊，跟大家说了说白居易这个中唐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同样有一道互动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唐朝啊是诗歌的这样一个朝代，很多诗人都有自己的 title 是吧，有个头衔儿。那下面哪一个头衔儿是白居易的呢？ A 诗仙， B 诗圣， C 诗王， D 诗鬼。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其实今天下午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在法源寺举行了第一次落地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去了啊，见到了很多素未谋面但是在广播里经常交流的听众，比如说苏卫东，他也今天赋诗一首，觉得我们今天聊诗啊，而且下午丁香诗会我也去了啊，我简单的读两句啊，觉得我这个演绎水平可能不能完全把您诗的这个诗意展现出来。头两句啊，我觉得可能是打错了，就是他是这么写的，吩咐的吩，他说分着分着冬天终于收起了冰冷的容颜，可他似乎不愿走远，把雪特意留给这个春天，我担心这场寒冷的穿越会折杀这脆弱的娇艳， 还好它迅速不见，北京的春依然昂然啊，这是估计说前一段倒春寒的事儿、啊、 对对，前两天下雪下冰雹的事儿、 嗯、对、啊、挺好的。后面一会儿我把它这个复制粘贴了啊，谢谢苏卫东，也今天谢谢所有去丁香诗会参与我们落地活动的听众朋友啊。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聊白居易啊，其实白居易身上有很多的文化故事，比如说大家特熟悉的一个名词小蛮腰、嗯、 对，这个词的出处呢就是白居易白老师， 啊， 而且接着刚才上半时的我说所说的这个呢，就是白居易感觉一般年轻的人的时候呢，都喜欢有一些远大的抱负，到了中年会变得从容，而到了老年之后呢，嗯，可能会变出另外的一种活力来。 嗯， 这首诗呢，就是白居易在60岁的时候才写的。当时呢，他有两个比较喜欢的女性朋友， 嗯， 一个叫樊素。一个呢叫小蛮，就是之前我们读杨柳小蛮腰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腰前面的所有字都是形容词，好像都是在形容这个腰的 细腰， 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白居易写的这首诗的原文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杨柳是形容词，形容这个婀娜多姿的身形， 嗯， 但小蛮是一个人名， 是他女性朋友的名字， 是他的名字，对、哦、他并不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腰有多蛮，而是他就是叫小蛮。 哦，感情是这个样子啊。那今天这种意义产生了流变，我们说，哎，这小蛮腰好看是吧？ 对对对、嗯，但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实说他是小蛮腰，其实从道理上来说，跟说他是一个张三腰是没什么区别的。张三腰李四腰等等， 就是赵老师太光腰是吧？ 对对对，没错，太光头或者什么之类的 寸头哥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哎，你发现这蛮还真是没有用在别的这个名词前头作为形容哈、啊、比如说肢体啊，柳叶眉、樱桃口啊什么的哈、啊、 对对，好像没有， 就蛮腰，然后其他好像还没有。 对，好像蛮字不一般不太形容美好的东西， 对，蛮 野蛮、 哦、对。其实关于白居易，刚才赵老师也说了，就龚自珍有一首诗哈、啊，就很能说到这个白居易的这人生阅历是吧？ 对， 嗯， 这个诗呢就是两句啊，龚自珍的这个诗就是设若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嗯， 他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英雄老了呢，这个除了这个温柔乡，他还能应该住在哪儿呢？就是说这是古代文人的一个理想吧。 嗯， 就是英雄迟暮的时候呢，也希望有这个美人呢能够陪伴在身边。 哦， 李敖呢对这两句诗就特别欣赏， 看出来了。 对，而且可能也身体力行的、嗯、某种意义上都做到了， 践行了。哦，嗯，确实啊，这个白居易活到74岁啊，后来是好像死在了洛阳。我们说他还是一个文人，我们读很多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古诗词的时候，发现他背后那个作者啊，虽然当了官，但是官当的都不大，当然也有就是仕途这个很平顺，然后诗也做得不错的，但大多数诗人都是落寞不得志啊，就是悲愤出诗人嘛，他的人生一定是遭遇了坎坷、平静、悲苦，他才会仔细的去酝酿出诗歌，想这个人生要陈子昂啊，这都多怆然而涕下、啊、很孤独的一种状态。 一个人要如果太顺利的话，可能就只顾着享受了。 对， 就是我都这么顺了，我就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没用的。 嗯，很多诗人也是生前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追捧或者那么多人承认，但他身后有那么多人知道了他所在的他自己的价值啊。嗯，咱们接着再来说说前一段特别火的这个诗词大会，还有经典咏流传，这是直接和诗词相关的啊。而且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的冠军是一个杭州的快递小哥。 对，正好我们刚才读的这首诗也是钱塘湖春行，钱塘湖它就是西湖。 对， 也刚好对应上了。 对，二位怎么看就是这种诗词文化特别热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这块呢引用一句古语的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大家对这个经典对诗词的热爱，我觉得从一个侧面呢也反映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大家除了物质上的需求，也更多的追求一些精神上的需求，比如说想学习一些古诗词啊等等，来提高自己的古文的修养。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好的现象，这样呢能够激起大家对阅读的兴趣，阅读呢可以提高人的素质，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这个现象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了啊，就是北新读书它有一个 APP 叫三人行必有我书啊，这书是指书籍的书啊。三人行就是，其实你们在那个里头，梁子就叫梁子，然后那个太光呢叫寸头哥，寸头哥今天显得有点内向啊，还有一位我们今天没有来的主咖启航老师啊，就这三个大叔啊，我觉得启航算大叔，你们俩还算小鲜肉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书啊。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诗词和书，其实是有共荣共通的地方的， 对 吧？ 对对、 嗯、 对，诗词呢，和书相比呢，可能接受方面更容易一些，因为它可能短一些。尤其呢是今天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白居易，因为他跟当时他的好朋友元稹呢，也是他的河南老乡，共同发起了这个新乐府运动，对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五四运动时候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对当时的这个文体啊进行了一番可以说是改革吧。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把讲故事的篇幅给它缩短了。更重要的是呢，是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白居易的诗为什么所有人都读得懂。就好像我没有跟你说很多专业术语来描述一个，我没有跟你用专业的物理术语来跟你讲物理，我就是在跟你讲感受。那感受每个人说出来的大家当然都很容易，我难受就是难受，高兴就是高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白居易和元稹应该也算是开了一个先河。 太光呢如何看就是现在特别热的这个经典咏流传？其实我们也专门做过经典咏流传里流行的那些古诗啊，比如说之前说过的台啊，那个袁枚的台之前几百年可能没有人那么了解他，但是一夜之间因为梁俊唱了台哈、对，就突然间就台花如米小野雪牡丹开了啊，盛放了，大家觉得哎真好听啊。怎么看这种文化这种传统诗词节目的这种热？ 其实中国呢自古以来呢是一个诗歌大国啊，像那个咱们这个至圣先师吧，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做不学诗无以言。因为在当时这个贵族啊上层社会，那你不学这个诗经你可能都没法社交的。这些贵族们在这个宴会上朝会上呢，那肯定都是出口成章的。要论证自己这个观点呢，必须要引这些诗经，这经典里的文字。咱们现在呢就是说中国呢富强起来了。然后那个老百姓呢，就是刚才梁子老师说的那个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自然而然的呢，在这个物质生活丰富以后呢，就有了这个精神上的追求。而且呢，国家呢也在倡导这个啊，推动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复兴。所以呢，就说可以说呢，喜爱诗歌的这个人们呢，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而且就是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吟诵的这些诗歌呢，也都呢，走到了这个咱们民间大众。 以前只有贵族可以吟诵诗歌吗？就是 对啊、而且像《诗经》这样的这个典籍吧，就是以前呢，咱们一般认为这应该是劳动人民在劳作的时候， 对呀、 自然而然生发的这个歌诗作品， 什么伐木东东啊什么的， 对 呀、 但是现在的主流观点，在这个专家中的主流观点呢，这个《诗经》呢，基本上是贵族创作的。虽然它的这个题材内容有时候是表现这个下层民众的生活的，但是呢就是说下层民众是没有这个创作能力的、真正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都是贵族创作的。 真是幸亏没有生在古代。那今天聊的是诗歌啊，我们的听众也是诗性大发，你看万波他又发来一首啊，他说米夏我还有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思念。他说：“迢迢青山遥遥歌， 采茶茫茫茶女多，白云赫赫白云过，牵我思念到家坡。梁子再点评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叫叫叫摇摇摇的那首诗也是万波写的、我给你说的不好听了，人写的是心绪渺渺渺，鸟儿叫叫叫、嗯、 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是吧、 我觉得 我说渺渺渺叫叫叫你还以为一个猫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从情绪上来说、第一首诗的氛围呢比较欢快一些、 哦、 第二首歌呢可能就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了、 哦、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个思念家乡，因为可能是老家应该是南方吧，因为我听到了采茶呀等等、 啊、 可能、 嗯、这是南方的春天哈， 对，就是那些茶树刚开的时候的那些景象， 嗯， 我觉得可能景色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内心的感受， 嗯， 就像我们每个人对故乡的理解，其实故乡不是指特定的一个地方，故乡就是你童年的生活、 嗯，对，说的真好啊，故乡就是你童年的生活。其实启航老师还有一首歌我也准备了，这首歌叫去远方。 嗯 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如果读了诗之后能够真的去远方， 嗯， 我觉得那人生就完美了。 对，其实都是在一种阅读啊，都是你读诗读书读人读世界， 对， 你都是在吸纳，然后内化了之后再外化，你的生命就丰富了啊。我们其实刚才说到了白居易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刘十九啊，曰这个能饮一杯无，晚来天欲雪，还说到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元白啊，元稹啊，可能都是他生命里遇到过的非常重要的人。那下面的这首歌来自启航啊，他也写给一位朋友啊，我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你不知道原来启航老师还会唱歌，咱们一起来听听他心中的远方，他心中的那个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朝着你对我凝视的眼光，分明地告诉我你想去远方，你想看远方梦里的夕阳，找一条船去一个宁静的村庄。到任何地方，陪你看落日去，怀想遗忘，画一双桨去寻那故乡的草堂。 正在听到的是启航的《去远方》，写给朋友啊。我刚才一直问梁子，我说为什么他第一句要说瞅着你什么什么的眼光， 瞅着你对我凝视的眼光。 这个丑用的我觉得 不太高级，是吧？缺少 不能说启航不高级， 缺少一点高级感。 不是，就是我可能会用看啊，但是他用丑。我还记得我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做历史题，老师说那你必须从比如说从历史的这个角度看，从政治的角度看，然后我们一个同学站起来，他说从历史的角度丑，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丑，然后我们就都笑了啊。丑和看其实还是两个感觉的动词。 丑我觉得可能听起来更生活化一些，看呢可能更书面一些。但是、据我所知呢，老舍先生在他的茶馆里面呢 都用丑。 对，因为我印象深刻的是高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大家要学这个老舍的茶馆这篇文章、然后呢老师想的办法呢就是让每个人阅读、就是按顺序阅读，按照座位按顺序阅读、然后什么时候呢吃了螺丝下一个同学接着读、 然后你就一直都是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呢就是读到这句的读到当时那句完整的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很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站起来之后他说他秋了他一眼。所以当时我们大家本来不认识这个字的人也都变得认识这个字了，因为他说 让启航改过来秋秋着你， 然后他就坐下了。当然这个无伤大雅、我觉得就是这个丑和看来说可能搞文艺创作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记号在里面。对， 丑我感觉像是一瞬间的动作，而看可能是长时间的。这个、没有发言权啊，就是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微妙的啊，中国语言的特点啊。 对，小眼神嘛。你瞅啥？ 瞅啥瞅？其实虽然启航老师没来啊，但是他精心准备了提纲。我们说的是文学经典的意义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文学是历史的肉身，这句话很有深意啊。 对， 二位可以代为解释一下吗？ 我理解啊，我理解。我作为这个启航老师的小朋友我还是小朋友，我也老朋友了。这个文学是历史的肉身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启航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说到小说，他说呢有些东西呢可能在史籍里是永远不会看到的，但是呢在小说里可以一种虚拟的虚构的甚至是荒谬的形式把它来展现出来。我觉得呢这点我很认同。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比如皇帝之家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就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比如通过诗歌，比如通过其他的包括我们的四大名著、古典小 说 等等的这些。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唐代的时候，就是跟这个白居易在同一时期的时候，有一个魏国公叫李靖、但是这个人呢，读过《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他是《封神演义》里的陈塘关总兵。他是哪吒的爹。这个事情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封神演义》是在明朝的时候写的，明朝的时候大家已经把他神化了，所以才需要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多读书呢，也可以了解一些历史的其他点。 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三人行必有我书啊，今天两位书都到了、可以看看他们都在推荐什么书。确实也许我们看历史只是骨架，但是文学丰满了它，让它有血有肉有情感。那揭晓一下答案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个白居易当然就是诗王啊、这个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是李贺。今天要恭喜万波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升级大轰趴，优惠大减价，一刻不能停。4月10号至4月12号，订购所有商品满200元立减30元，满300元立减4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1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